圆圆剥豆。星期天早上，妈妈买了一篮菜回来，圆圆伸长脖子一看，篮子里有许多毛豆，就说：妈妈，我帮你剥毛豆。妈妈高兴地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，说：真是个乖孩子，回头妈烧个好菜给你吃。圆圆一听说她乖，这就更乖了，连忙又说：妈，我跟你比赛剥毛豆，看谁第一名。妈妈说：好好，圆圆一定得第一名。圆圆像是已经得第一名似的，神气十足说：谁剥的就给谁吃，剥得多吃得多。圆圆把毛豆分成两堆，妈妈拿来两只空碗放毛豆，都准备好了，圆圆就喊：一二三，开始。喊完就起劲儿地剥起毛豆来，快剥快剥，一颗两颗三颗，咦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一条毛豆虫。圆圆把虫放在手心里，小虫就一扭一扭地爬起来了。嘿，还是活的呢。你这条坏虫，敢吃我们的毛豆，等会儿我拿你去喂蚂蚁。圆圆找了一只小瓶子，把毛豆虫放了进去，蚂蚁多着呢，一条虫怎么够他们吃呀，得多捉几条。于是圆圆专心地找起虫来，把那堆毛豆翻得一塌糊涂，不小心又碰翻了碗，连已经剥好的几颗豆也不知滚到哪儿去了。找了好大一会儿才找到两条虫，也装进小瓶子里去。这时候小瓶来叫圆圆玩，圆圆把装虫的瓶子往桌上一放，就跑出去了。妈妈望了望圆圆那只空碗，摇了摇头，把圆圆那堆毛豆往自己跟前挪了挪，又剥起豆来。吃午饭的时候，圆圆才回家，玩得满头是汗。今天吃什么好菜啊？圆圆往桌上一看，哟，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毛豆。圆圆拿起筷子刚想尝一口，妈妈在她手上一拍说：你的菜在那儿呢。圆圆一看，她的饭碗前面放着一只小瓶子，瓶子里就是那三条毛豆虫。 叫我吃虫？ 哦，圆圆想起来了，她和妈妈比赛剥毛豆，她本来要争第一名的，可是后来，哎，都怪这该死的毛豆虫。圆圆看看那碗香喷喷的毛豆，又瞧瞧这三条讨厌的毛豆虫，低声说：妈妈，我不要吃虫，要吃豆。妈妈说：你不是说谁剥的给谁吃吗？当然，妈妈是不会让圆圆吃虫的。可是，圆圆吃着妈妈剥的豆，心里怪难为情的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